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去过尼泊尔的人都说这里是女人的天堂，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物价便宜，而且美女如云，这一切都为这座天堂披上了一件粉红的纱丽，仿佛这个国度啊，天生就具有女人气质，让无数来过的人魂牵梦绕，流连忘返。然而今天我不是要跟大家分享那儿的美丽的优美的风景，而是要带领大家探秘在尼泊尔的另一大秘闻，当今世上真正的活女神。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在加德满都老王宫的对面，有一座三层的白色小楼，所有的窗户都是褐色，门口两座石狮子忠实地守卫着它的主人。虽然年代久远而显得老旧，但是源于17世纪马拉王朝鼎盛时期雕栏玉砌的精美工艺，还是让人能够感到这座楼的主人是不同寻常的。这就是在尼泊尔人心目当中拥有着极高地位的库马里庙，尼泊尔人敬奉的活女神就住在这里。当然，活女神是人造出来的，这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国王因为贪色而得罪了保佑尼泊尔皇家的女神塔莱珠，这个女神塔莱珠愤然而去，国王追悔莫及，天天祈祷，终于打动女神，于是女神化身小女孩库马里，继续保佑着人间。每天的12点和下午的4点，库马里女神会身着特有的红色服装，头戴着银饰，出现在窗口，供游客们瞻仰。在历史和文化传统悠久的尼泊尔，到处可见各种神庙，敬奉着数不清的神仙。但是库马里是尼泊尔唯一的活女神。从17世纪开始，挑选敬奉以及更换活女神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出现在加德满都。敬奉库马里女神成为了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尼泊尔人的一种风俗和习惯。加德满都老王宫的活女神被称为皇家库马里，最为有名。活女神的挑选是十分严格的，候选的女童年龄约为4-5岁，全都是贵族世家族的女儿，她们的身体必须完美无瑕，从未生过病，身上没有任何斑点，也不缺少任何牙齿。此外，库马里还要满足32个吉祥的征兆，比方说脖子像贝壳般的发亮， 身体像菩提树一样挺拔，睫毛像母牛的睫毛一般锐利，腿要像鹿儿一般笔直，眼睛和头发必须黑得发亮，手和脚必须修长漂亮。当然，要担任全体尼泊尔人共同的火女神，还必须拥有超出常人的冷静和无畏。作为尼泊尔王国的保护神，他的星座必须与国王的星座相吻合。最后几名候选女童找到之后，甄选委员会还得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考验，以选拔出拥有超人能力和智慧的一位。几百年来，库玛里女神都来自平民家庭，退休之后又回归民间。上个世纪的80年代，每到挑选库玛里女神的时候，数百户人家将自己的女儿送到神职人员那里，争相角逐着象征着荣耀和富足的地位。但是到了2001年，当皇家神职人员又开始寻找候选人的时候，只有五户人家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出来参加挑选。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外人眼里，自己家的女儿能够被选上当万人敬仰的女神，一夜之间能够享受荣华富贵，怎么说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原来这个习俗挑选的最后一环是把女童关在庙中的大殿内，四周黑压压的放满血淋淋的水牛头、害人的骷髅头，并且由一些戴上恐怖面具的人来扮演恶魔，而那位从头到尾都面无惧色的女孩便是女神的化身了。在占星家确认这个女孩的星座与国王的吻合之后，女孩便被认定为真命女神，定居于女神庙内。2001年7月，刚满4岁的普瑞迪释迦被确认为库玛里女神。在那一天，她穿上特制的白色衣服走到库玛里神庙中，这是尼泊尔人心目当中最崇高的宗教圣地之一。但是从此，一位女孩离开了世俗生活，离开了正常人的轨迹，终日生活在这座寂静和庄严的院子当中，开始她极为荣耀却又孤独的火女神生涯。普瑞迪不能跟家人住在一起，即使是父母也只能偶尔探望一次，她的姐姐现在被允许每周六去跟她玩一次。从工作人员口中，母亲知道女儿现在喜欢玩游戏和吃冰激凌，除了重大节庆日之外，她是从不会离开自己的住所，直到她12、3岁第一次生理期出现，从而被新一任火女神替代为止。每天早晨的7点以前，普瑞迪必须在随从们的帮助下梳洗打扮，穿上库玛里的服装。上午9点，他必须坐上金黄色的宝座，接受民众的朝拜。随后，他跟着教师学习，最后他可以随便跟玩伴们玩游戏。库玛里在重要的节日要外出巡游，平时也要接见信徒。作为神，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被朝拜者看作是吉凶的标志。比方说，如果火女神对朝拜者大笑或者大叫，朝拜者将会生重病甚至死亡。如果火女神的脸色阴沉，左顾右看，那么朝拜者家中肯定将会发生争吵。如果火女神用手指取食物吃，那么朝拜者将破财等等。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库玛里女神接见民众时都必须面无表情，也没有任何动作。当然，如果库玛里正面看一下朝拜者，那么这位朝拜者一定会高兴很多天，因为这会给他带来好运气。 尼泊尔，一个让无数人魂牵梦萦、流连忘返的地方。除了优美的风景，那里还有神秘的火女神。吴承恩的《西游记》中讲了一个女人国的故事，而现今的世界上却有一个真正的男人国，那里没有一个女人，也禁止外界任何一个女人进入。迷幻时空带您一同探秘尼泊尔的火女神以及男人国的秘密。 近年来，库玛里女神制度的缺陷一再被指责。 2002年9月，当时的众议员彼得亚·班达里公开指责库马里制度侵害了妇女和儿童的权利，越来越多的库马里开始与命运抗争。1984年至1991年间的库马里女神拉什米拉世家退休的时候12岁，她选择了上学接受教育。她从2年级开始打算迎头赶上，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拉什米拉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并且不断的跳级。18岁那年从中学毕业，并进入大学学习信息技术。拉什米拉现在是尼泊尔第一个拥有大学学位的库马里女神，她还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了第一部库马里自传，从女神到凡人，一位前库马里女神的真实生活，这本书自然成为了畅销书。在目前还活着的13任前库马里女神中，除了最近4任由于年龄小还没有结婚外，其他的都已经结婚，其中只有一位没有生孩子。现在活着的最年长的前库马里女神是已经87岁的希拉麦亚世家，她在1922年被选为活女神，当时她才3岁。不过不到一年，她就由于生了天花而退休。15岁的时候，她与一位工匠结婚，从此过着普通尼泊尔妇女的生活。现在她的丈夫已经91岁了，两个人仍然健康恩爱。回忆起当女神的经历，她说感到很幸运也很开心，因为她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她的兄弟姐妹当时都得干活，而她则成为了被人敬仰不用工作的人。当然这个时间有点太短暂了。她说她的经历打破了库马里女神不能结婚的迷信说法，否则会给丈夫带来厄运甚至早死。她的丈夫普拉塔克纳德说，她以自己是一位前库马里女神的丈夫而为荣。经过了一系列的仪式之后，老库马里就正式退休了。她可以保留的是一枚金币和一件她在任时穿的红色的衣服。政府给在职库马里的津贴是每个月6000卢比，以及每个月1000卢比的教育补贴，这差不多是尼泊尔最低的官方工资的2倍，是这个国度人均收入的4倍。但是在物价昂贵的加德满都，这仅够维持正常生活。在退休之后，一般民众仍然会把他们称为库马里，而不是他们本来的名字。一旦失去了库马里女神的光环，他们的生活立刻会变得真实而残酷。由于几乎没有读过书，再加上长期与社会生活脱节，退休之后的库马里女神们不得不长期待在家中，靠着父母、靠着亲友和其他的好心人的赞助来生活。更为残酷的一种迷信说法是，任何男子只要与前任库马里结婚，会于6个月内死于咳血。这使得库马里女神退休后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孤单。过去，许多库马里退休之后被迫终身不嫁，空手归阁。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吴承恩的《西游记》当中，讲述了一个女儿国的故事，而现今的世界上确实有一个真正的男人国，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位女士，也禁止外界任何一个女人进入。在那里有一些男人一生当中也没有见过一个女人，他们不知道，其实也不想知道女人是什么样子。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一同进入这个神秘的男人国。男人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拜占庭帝国，当时的帝国首府在君士坦丁堡，与圣山半岛隔海相望。这个风景优雅的半岛就成为了修道士们的隐居中心。圣山位于希腊东北部马其顿省的希腊政教圣地区域，由亚托斯山和半岛组成。这个地区因为受到希腊政府承认为宗教圣地，所以是完全自治的区域。 有自己的法律和特殊的签证，其全称当中没有周字样，是一个典型的国中之国。统治圣山的是一个由20名最有威望的教士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是由权力执行机关教会选拔产生，教会赋予了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据传说，圣母玛利亚在乘船从塞浦路斯到拉萨路的途中，因为天气不好，漂流到了亚托斯半岛上，于是圣母玛利亚将此地定为神圣区域，宣告了女性和孩子永远不得踏足这里，于是就有圣山之名的由来了。自公元1060年以来，圣山制定了禁止女人上岛的法律，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男人国。这里不仅没有女性，就连一些雌性的动物也不允许存在，甚至连女性的照片、图画或者有关女性的日用品也禁止带上岛。在狭长的海岸线上，到处都有人把守，浑身晒得黝黑的少年荷枪实弹，开着敞篷吉普车四处巡查，而在码头边，边防士兵要仔细地审查过往行人，看看其中是否有女子偷渡。前来朝拜的都是清一色的男人，他们需要背上行囊，自备干粮，徒步走上几十里山路，登上海拔2000多米的山峰，亲吻山顶供奉的圣像。在亚托斯半岛，游人也不准游泳，不准吸烟，不准吃肉，甚至不准玩牌，不准听轻音乐，四周一片沉寂。而这无边的寂静则是一种奥秘，这种奥秘有一部分是我们永无可能认识，也永远没有可能去理解的。整个圣山的面积约为390平方公里，从地图上看来，形如手臂一样伸向碧波万顷的爱琴海。半岛的面积约为364平方公里，山势险峻的亚托斯山雄踞于半岛的东南部，主峰海拔高达2033米，这里随处可见中世纪的景象。中世纪的修道院以拜占庭式为主，融合其他建筑风格，可谓是色彩纷呈。有的建在悬崖峭壁上，显得格外的壮观，有的坐落在山谷丛林之中，构成了一幅迷人的风景。交通运输在这里主要依靠畜力，除了一座修道院利用附近的瀑布发电外，其余仍然是烛光照明。岛上的物品也主要靠从岛外定期运来。现在岛上有城镇11个，居民1.5万余人，其中修道士900多人。圣山的居民很复杂，这里有希腊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保加利亚人。他们在这里不需缴纳任何税费，因为这里的最高统治者是圣母玛利亚。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均为男性神职人员和教徒，所以圣山俗称和尚岛。这些神职人员和教徒均来自于世界各地，其中也不乏大学生、画家和科学家。这些人身着黑色的僧袍，腰系黑带，长发长染，头戴黑帽，高级神职人员佩戴十字架。修道士的生活是清贫而且单调的，睡的是大通铺，吃的是素食，每天祈祷、劳作和睡眠各8小时，衣食主要靠自身的劳作。修道院的主持根据修道士的体能及其特长，分配他们从事耕种、绘画、酿酒、雕刻、管账和做饭等等工作。根据教规，他们必须清心寡欲，终生不娶。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收音机、电视机、电话，也没有报纸，禁绝一切乐器，还禁止他们唱歌、吸烟等等。据说岛上有几个老修道士是从未见过女人，他们尚在襁褓当中，母亲就去世了，后来被人带到了圣山，就再也没有回到外面的世界。岛上的平民百姓也一律过着禁欲的生活，他们同吃同住，共同修道，他们吃的是自制面包。不过现在他们也有了整洁的卧室和抽水马桶以及汽车， 因为修道士说在这里生活没有烦恼，我们其实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要长寿。 尼泊尔，一个让无数人魂牵梦萦流连忘返的地方，除了优美的风景，那里还有神秘的火女神。吴承恩的《西游记》中讲了一个女人国的故事，而现今的世界上却有一个真正的男人国，那里没有一个女人，也禁止外界任何一个女人进入。迷幻时空带您一同探秘尼泊尔的火女神以及男人国的秘密。 那么当年的国王怎么会颁布这样一条让人费解的法令呢？岛上如此多的古书圣经，却找不到不让女人上岛的依据，只有几个传说一代代流传下来。一种说法是修道士们刚上岛时与牧羊女之间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另外一种说法是圣母玛利亚把圣山变成了她的私人花园，怕别的女性效仿，就不准其他的女性上岛。那么越是不让看的东西，人们越是会感到好奇。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女子想一睹此岛的奇景，幻想闯进圣山，但是很少有成功的。美国交流学者克拉米勒在萨洛尼卡附近的一所学校担任政学教师。有一天的早晨，米勒驾驶一艘划艇来到亚托斯山脚下。上岸之后，他身着泳装漫步于沙滩上。正当他纵情欣赏大自然的杰作时，被发现了。阿托斯宗教法庭被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所激怒，米勒被捆起来痛打了16下，不给食物和水，在黑暗的地牢当中被整整关了一夜。人类女性第一个偷渡成功的荣耀属于军火商保罗·路易斯·威勒的妻子。1930年，欧洲小姐艾迪斯·迪普拉拉科用一条被单紧紧地缚住了胸部，装扮成为了水手，混在人群当中，在一个免检的海滩上岸，然后步行去亚托斯山。在那里，她让一个年轻的修道士摆好姿势，紧挨着她照了一张快照。然后这位欧洲小姐写了一篇文章，尽述了她的冒险奇遇，并附上这张照片，以证实她确实站在这块圣地上。亚托斯的居民们说，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占领该地时，纳粹们对禁止妇女进山的奇怪法律也表示赞同，以铁腕手段阻止整个圣山的高级指挥官们带进夫人或者情妇。后来纳粹们也有了转变，允许在优美的寺院喂养一定数额的母鸡。德国人撤退后，这里紧跟着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议会讨论了关于母鸡的问题，最后决定准许喂养母鸡，毕竟母鸡们每天都为他们的早餐提供鸡蛋。由于来亚托斯的游人太多，圣山管理局不得不将非希腊籍的外国访客人数限制为每天20名，而且需年满18岁才可以申请入境签证。要想进入亚托斯，需要通过很多的程序，首先得通过希腊外交部的检查，看看是否携带了雌性的猫、狗、鹦鹉等等。得到特殊的允许之后，每人再花上不到5美元的入境费，最后从亚托斯政府有关部门得到一张可以享受免费食宿的通行卡，接着乘坐一艘近海游船抵达亚托斯。进入亚托斯后还不能立即观光，还得进行检查。在进入半岛的路口和码头上站着很多执勤的警察，他们的任务就是盘查游人，看看是否有女人冒充男人上岛。检查的方法是撩开内衣裤，让检查者确认性别。他们说这样的做法是当地法律认可的，这种以身试法的规定还真的让很多的游客有些不适应。进入亚托斯之后，人们才知道这里的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完全需要人们自己步行来攀登，而且很容易迷路。修道院全都建在了悬崖峭壁之上，唯一深墙大院入口只有一个，每到天黑就会全部关闭。到了那时候，如果你还在外面，那可真是走投无路了。我们国家历来就有妇女半边天之说，